久都无法平静，想和你背着包环球旅行，想和你寻找蓝色瀑布， 像偶像剧的剧情，在大部分的场景淋着瓢泼大雨做疯狂的事情，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也没多新意， 可我的这一真心是喜欢你。 刚才听到的是本周马来西亚方面的冠军歌曲 TFBOYS 喜欢你，精彩声势排行榜第四名属于李荣浩的王牌冤家，第五名歌曲是郑秀文和王嘉尔合作的 Clown Me。 那在今年的 CME 是推出了出道以来的首张非主打 Sidetrack 精选集 Believe in Me，收录两首新歌《千年如一日》，还有就是这一首，和同样是来自香港地区，通过参加偶像练习生获得超高人气的王嘉尔合唱的《Clown on Me》。 伤口包好纱布，带爱代替愤怒，言语的冷枪，天天都听到。仿佛子弹飞舞，没有令我却步，谁缠住我喜欢当任原告。诱惑背叛责骂，重伤悲害谎话欺骗，盗取我用信念强大的影子。

头偕老很可笑，被当成浪漫口号。原来只是两个人这辈子决定互相的消耗。我怕承受你怕难过啊，光阴一寸有必要得过且过。凭什么？凭什么？ 爱我不能放手。 凭什么我的全世界定格？ 凭什么不能够现在就选择？ 舍不得又如何？没有谁非谁不可，让爱走得不远。 在听过了马来西亚方面的三首歌曲之外，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香港方面。各大排行榜每一期的榜单收录的都是最新最热的歌曲，不过呢并不代表唱歌的人一定都是新人。在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我们来关注三位前辈级歌手的表现。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前进七个位次排在第九位，校长谭咏麟的新歌《天塌下来也能睡》。 望远处的街灯发亮，置身于家中冲了咖啡，沙发安坐，悠然的一个静，静悄悄在放空沾睡，就制写空间消除疲累，自然陶醉。中消退，天塌下了亦能睡去，乐观心态世间之最，深信学到平凡十趣，再多忧愁除风去。像快的进睡，让身心轻松方能无惧，只有来去。天塌下了淡然面对，受挫不会顷刻心碎，伤势泪人找来找中消退，不怕渐觉越来越暗，越识承受更加相衬，不要习惯修成自困，放松生活更开心。天塌下了亦能睡去，乐观心制世间之最，深信 求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刚才两首歌曲都是来自两位50年出生的前辈谭咏麟，以及刚刚这首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3名歌曲薛家燕的 Captain Nancy。 香港电视界前辈薛家燕8岁呢是作为童星入行，到今年是入行了整整60周年，为此呢薛家燕举行了纪念演唱会，并推出了这首单曲 Captain Nancy。 在编曲上也可以听到很漫威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激昂的弦乐，营造出了南希队长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香港方面以第20名成绩新鲜进榜，孙耀威今年的新歌《最后最后》。假设生命只剩下60秒，你会做什么呢？ 得知生命剩下60秒，如何和你将感触发表？

今天扩散条件继续转差，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整体较昨天进一步下降，户外要做好健康防护。另外，早晚气温低，请适当的调整穿衣，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暌违4年，由陈可辛执导的新片《李娜》在武汉低调开机。该片将围绕着中国第一代商业体育明星李娜的经历展开，并通过她的成长展现时代裹挟下的人物传奇。2天前，陈可辛对话李娜人生这4年的视频上线，这也是二人自电影宣布立项以来首次正式公开的出现在大众面前。对于备受关注的主角话题，陈可辛和李娜大方畅谈了选角始末。原来之前传闻中频频被提及的汤唯确实曾是两人一开始共同属意的人选，但是几经考虑，最终陈可辛还是决定启用新人，这也是他首次选用新人担纲自己电影的女主角。为了更贴近运动员的形态，这名女主角已经秘密受训2年，李娜也表示已经见过了她，满意导演的选择。继续来看，青春校园励志电影《格格老师》已经上映，片方公布了一支学生版预告，并曝光纸飞机版手绘海报，寓意放飞梦想。该片因直面现实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受到观众一致好评，也被誉为年度最不可错过的校园题材影片。今年冬天最欢乐的动画电影《动物特工局》宣布定档12月21号，并发布定档海报。两位主角背靠背，临危而立，置身现代都市之中，仿佛面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轻快明亮的色调透露着影片欢乐的氛围，猫鼠搭档的冒险之旅也与这些角色密不可分。电影《动物特工局》这次正式进军贺岁档，即将在年末为观众献上一道丰盛的感官大餐。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主持耿化。榜单旅行呢，我们这一时段的重点关注是我们北京方面的主办的榜单，中歌榜的榜上歌。本周中歌榜冠亚季军是许巍《我的爱》，丁薇《风度》，还有徐佳莹《一江水》。 主播 河两岸永隔一江水，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这是本周中国榜的季军歌曲徐佳莹《一江水》，这首歌是王洛宾先生众多作品当中不太被熟知的一首，之后通过音乐人栾树在采风的过程当中听到，经由许巍、韩红、季如锦等歌手演唱之后，逐渐得到更多人的喜爱。徐佳莹这个版本是剧集《天坑鹰猎》的概念主题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上榜新歌，在中国榜以第13名的成绩登上榜单， Space Oddity 和 David Bowie 1968年的经典歌曲同名，展示的也是有着宇宙浩瀚的空灵感觉，唯美与孤独，永恒与瞬间共存。 What is this place? This place where I've never been, I can't describe. Sometimes I get scared looking down at earth for all that it's worth. I have to be strong so we can be free. I did this for you, for my family. The moon now my home, the stars are mine.Miss you so much till we meet again. I'll stay here forever. Oh, I'll stay here forever. 全球榜榜单旅行，这一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全球榜主办电台榜单，来自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的榜上歌，这是来自于吉克隽逸的 Space Oddity。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杰和 Far East Movement 组合合作的单曲《竹》，电音混搭丝竹，中西合璧，也是 Mix Pop 的概念。 这一辆发红的摇椅，该有的遗忘先给你，不用在意过时的风景，爱错去的间距，双手合十的缝隙，好久不见你活蹦乱跳的身影，挑起现实的无名的浪，冰寒冷的奔波，快乐之后的不快乐，好像没有人记得回答句 是张杰演唱的《竹》。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中国榜的榜上歌，2004年的偶像剧《斗鱼》是很多80后的记忆，片尾曲《Lydia》也是让飞儿乐队是一鸣惊人。在今年电影版的《斗鱼》推出，阿庆和陈建宁一起创作了新歌《星火》，并将《Lydia》的名字交给甄选出来的演唱者。好，我们就来听在中国榜上以第27名的成绩进榜 Lydia 带来的《星火》。 记得暖暖的夜空，记得你侧脸轮廓，记得沉默之中你把我的手紧握，哪管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

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仪器想听你讲，团聚那圣经，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再次见面，再拍些新的照片，听一听讲一讲，从已互勉，只关注你我怎么蜕变，爱是这样。 是陈奕迅和他的 The Duo Band 一起合唱的《可依可在》，66场的 Duo 巡演让陈奕迅和乐队建立了良好的默契。新专辑 Love Love 出自13位的 Duo Band 成员之手。那这首《可依可在》是由陈奕迅亲自执笔写的歌词，这首歌就像日记一样来回忆自己的过往。和以往陈奕迅专辑不同的是，这张专辑更多是记录和乐队成员之间的感情，所以也用到了 Love 的名字来命名。下面这首歌曲讲述的是在 Duo 巡演时期陈奕迅和乐队成员喝红酒的趣事，我们就来听这首《与你常在》。 可爱在原来你和他都难玩，如后台舞蹈于走廊踢毽，温暖在同台喝红酒威士忌，什么都好笑，鼓掌气喘，常与你一起乘搭最早的班机，世上穿走过想之美，怀带着行李沿途中咖啡，沉迷弹乐器的这个你，还有各位好知己，陪我唱歌天赐的福气，人却极完美，从来无是非，何时何地也张开两臂， 怀带着行李，沿途寻咖啡，寻迷弹乐器的这个你，还有各位好知己，陪我唱歌天赐的福气，人脚极完美，愿你在和气，何时何地也。送远，常与你一起乘搭最早的班机，同世上穿走过三千里，携带着行李，沿途上咖啡，寻觅弹乐器的这个你，还有各位好知己，陪我唱歌天赐的福气，人脚极完美。 刚才听到这首《我对我》，来自于蔡依林新专辑率先对外曝光的一首歌曲。那这一次新专辑筹备也是一波三折，原因是因为蔡依林想有不同的尝试。之前她还通过媒体喊话五月天阿信来邀歌，不过呢阿信迟迟没有交稿，不知道是不是阿信也看到媒体的报道了。之后呢是如期交上，蔡依林表示呢很喜欢，并且有成为主打的潜质。这不是二人第一次合作，在舞娘当中阿信就为蔡依林写了一首情歌《最终话》。在这首歌曲之后，稍后还可以听到蔡依林为电影《幸福路上》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终于太阳还是升起，蒸发昨夜为你落的泪滴，终于自己能为自己呼吸一口，为你活的呼吸，为自己而呼吸，为自己而心跳，为自己而相信，往后明天会有新的剧情，会有人更爱我，会有不再委屈的命运，不再改变那些为你改变的个性，不再忍耐那些长久忍耐的心情，开始你就准备好最后一击，你抽身的感情成全了你，也就是我成全自己最后最美丽的期许，那天你眼神泄露

现在的感受，那边的风在吹着头发。 是周杰伦两首关于青春的作品，简单爱是进行时，等你下课说的是过去时。周杰伦在2018年推出两首歌，都是由他自己本人词曲创作的，他写的词非常的简单直白，带有周氏的黑色幽默。不过呢，接下来这首歌歌迷并不买账，在方文山的微博喊话快回来写词啊，也被大家调侃说是土味情歌。我们就来听周杰伦这首不爱就拉倒。 可以把你收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身体不想。他都快跑，曾比我好，你幸福就高，不爱我就拉倒。 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高高的舞台下降，脱下了亮丽堂皇。 续田馥甄文艺女生的气质，自己的房间这首歌曲是她新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即将推出的专辑呢，将会是一张 live 专辑，选择在一家民宿当中完成录制。在外边唱了一程又一程，回到家中就想回归自己的内心世界，可以没有理想，可以无所事事，最重要的就是做回自己。今年关于 SHE 的新闻很多，焦点集中在他们是否面临到解散的危机上。约满之后呢，三人都出走老东家，分别成立个人公司。不过田馥甄表示，三人永远都是一个整体，会继续合体。我们就来听 SHE 纪念出道17周年的这首纪念单曲17。 就无尽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十七岁的我们在那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世纪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解，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 这是来自于 SHE 的17。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个小时节奏驾到，欢迎你继续关注。